大家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在香港坟场里面呢，其中一个最大型的英国海军的阵亡官兵的纪念碑，就是纪念这个战舰加尔各答号在1857年阵亡的官兵的。咁大家見到咧，就嗰個碑上面嘅浮雕咧，就係有穿咗個窿，一支爛咗嘅鐵炮，而個頂咧就係一支倒插嘅大炮，海軍嘅大炮倒插插咗喺度嘅。咁呢個亦都係咧喺香港墳場裏邊嘅所有紀念碑嘅風格。如果當時陣亡嘅軍人，無論係因為作戰死亡或者係死於疫症啊、病死啊咁樣咧，死於非命嘅咧，其實都係咧係用一啲斷裂咗嘅圓柱啦，同埋係一啲爛了的一條的方尖碑等等，去做一個這樣的象徵性的紀念碑。而在這個加爾各答號紀念碑的旁邊，大家看到有一個即用白色石來做的一個墓地，這亦都是香港的一位相當出名的商界人物，就是這個遮打爵士的墓地。遮打大家都知道，就是這個中環的遮打道，亦都是香港置地的創辦人。咁佢亦都同呢個摩地爵士咧聯手合作咧，就係發展當時嘅尖沙咀嘅。咁遮打對香港早期商業發展咧，可以咁講係一個影響深遠嘅一個人物嚟嘅。如果大家想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希望大家可以參加香港人香港史嘅課程。我係主講者劉世林。好啦，翻嚟就講翻今日嘅主題。其實講到 主題臨尾。今日主題啊，我問你個主題咩？ 多三十分鐘，你點樣講個主題？ 梗係得啦，大力佬。 精簡簡要。 係啦，就講下呢個高鐵。咁咧就今日咧就爆出呢個高鐵嘅呢個票售票啊，原來真係 我又甩碌添，屌！ 哇，真係戇 Q 到不得了。原來咧香港呢方面嘅營運嘅港鐵咧，就只可以咧出售咧香港做呢、這個即係、就是、起點。然後咧就去廣州啊， 十幾個城市， 廣州南站啊，嗰啲十幾個城市嘅啫， 直通嗰啲啦。 咁如果其他嗰啲票咧， 票啊就喺度買票， 就要由內地嘅呢個營運商嚟去買嘅。咁而家就有消息放出嚟，就話呢個內地營運商嘅手續費咧，呢、這個座底都$100一張， 手續費喎、 啊。係啊， 咁車票幾多錢啊？ 未計。 OK。 哇！你諗下，我哋嘥咗成千億。走去起條咁嘅廢鐵喎，真係嗱！第二單新聞就係《南方都市報》，就走去數呢個咁樣嘅行車試車嘅速度，咁就發覺原來咧話嗰個48分鐘係呃人嘅，就要多半個鐘，而家差唔多去到1小時40分鐘，唔係1小時20分鐘。 啊！而家嗰個嘅高鐵嗰個嘅負責其中呢、這個負責咩乜乜 Q 姓啊，唔記得咗。 你咩姓係？你姓姬好似係。 你姓姬咧就話， 咁好嘢都記得個名嘅喎。 你仍然咧係以此為目標，四廿八。 呢、這個又係呃人嘅，以此為目標就已經 是。佢以前唔係目標啊，唔係而家你話聽目標，即係以前你話咩？大約嗰個嘅行車時間係48。 以前我咁話啦，我南華會今年以打敗巴塞為目標啊， 目標 做到先得㗎，大佬。以前就細神劈怨陳凡來立法會就話48分鐘，好啦，已經係戇 Q 㗎啦，48分鐘只不過到廣州南站，跟住我發覺仲好笑係咩咧？一日裏邊啊，真正唔停站。而直達廣州南站的就得8班車，其他嗰啲車咧又停苦無岸又剩。 我好耐未翻過大陸啊！直通車其實幾耐嘅， 我都好耐冇坐。 有冇2-3個鐘啊？ 我好耐冇去啦。 我僆仔嗰時候有搭過喎。 嗱，幾年前咧，我大約5年前咧去廣州就係喺深圳坐和諧號，咁就大約係如果坐到即係唔停站嗰啲，大約一個鐘都唔使嘅，應該一個鐘鬆啲嘅啫。 咁你唔係快好多啫喎，頂你！ 嗱，所以我就話而家搞下搞下嗱，你只要記住，佢停廣州南站，由廣州南站入翻廣州市中心咧，嗰度都要搞成7-8個字，大佬。 呢個我要搞清楚先，我哋以前咧係廣州東站嘅， 係啊， 而家去個東站， 廣州市中心啊，而家 市中心。 南站喺番禺噶， 南站就已經近番禺、 哦， 所以係好唔同嘅。你如果落去廣州南站嘅時候，你仲要搭一程車落翻去你所去嘅地方咧，隨時要半個鐘。 即係去市區啦。 廣州東站 快則半個鐘，慢嘅起碼一個鐘。 咁大鑊， 即係話加埋1小時20分，再加一個鐘，即係2小時20分鐘。 咁起條高鐵嚟托啊？ 啱啦。 我覺得一個，我因為我唔識講高鐵啦，我只係識講呢個總結嘅啫。 唔係真係噶，你問我講到最後尾，所有 又唔快， 所有真相慢慢暴露啦。跟住你仲要修改法例一地兩檢俾佢嚟執法。你話喂一地兩檢係可以妥協，妥協到一個地步，你話真係好筍嘅，大家稱過度過嘅， 嗯， 咪冇所謂咯。但係原來你發覺，咁即係等於我。以前五年前我回去深圳坐和諧號上廣州東站有什麼分別呢？你問我。 現在我講清楚。 原來跟住你發覺買飛都不可以買到直接買到目的地的喎。 嗱，個邏輯係咩呢？嗱，以前咧，你哋如果翻去廣州嘅時候咧，就大約一個鐘到啦，大約一個鐘到喺廣州東站。 OK。 廣州東站，佢所謂直通車， 嗯、 中間咧最多咧就係可能停去東莞某一兩個站嘅啫。就總言之，全程大約一個鐘。嗱，建立高鐵嘅時候咧，嗰時講咧， 吹虛嘅， 吹虛咧就話48分鐘，嗰時都已經有人 argue 就喂，值唔值得為48分鐘 搞咁多錢啊？ 搞咁多錢，然後跟住仲要各地兩檢啊咁樣。嗱，嗰時喺度講話， 咁嗰陣時候 接駁全國嘅高鐵網絡， 係啦，接駁全國高鐵網絡， 記得係啊。 咁咩啊？嗰陣時候就未講一地兩檢嘅。 唔係冇，但係嗰陣時話，如果我哋有邊緣化，我哋唔係淨係話嗰幾快嗰十零二十分鐘。 你講得啱啊！嗰陣時講兩地兩檢， 係要接駁全國嘅。 唔係佢話呢個問題，我哋會再研究。 鄭若華係講話兩地兩檢。 你嗰陣時仲做緊化妝師？ 唔係嗰陣時預喺福田檢㗎。係 啊，福田檢㗎。 收尾 K 寶咪影到。福田站的設計預留了 就是因為 做邊檢的嘛， 那些人不是在兇我們香港人，他就說因為你包仔搞個雨傘運動出來，我就不在福田檢了，甚至乎不給你檢。 不是，這些說法真的曬叫你， 根本一路由始至終他都想著要彰顯一國那個、 啊、 彰顯主權。因為那時候有些人、嗯、我都覺得很奇怪，其實這個是一個政治考慮呢，是多於經濟的， 肯定是政治考慮的 運輸或者係叫做 物流考慮，唔係你而家資料顯示出嚟對香港係完全冇經濟效益咯， 梗冇啦。嗱，有少少就係咧益曬啲地產商喺沿呢個高鐵線咧，而家 sell 緊咧就係我個樓盤喺附近， 啊賣俾大陸佬啊， 係咯， 大陸落嚟啊嘛，唔係賣俾香港人喎， 係啊，即係中國地產商，即係更加實質嘅要講法就係、是、 你如果講完善地個地產咧，其實我又覺得咁講嘅，即係話其實喺完善地產無論如何都好。你而家嗰條線，你因咩事一定要喺九龍西咧？作為總站咧， 嗯， 即係呢個都唔係，我自己覺得一個政治考慮係仲多於一切。政治考慮就係真係咧，其實佢依個咁嘅通落嚟九龍西呢一樣嘢咧，係為咗要彰顯出喺明 確 彰顯一國主權。第二當然啦，就係所講嘅 運兵啊！ 運兵落嚟啦！ 唔係，我真係唔明運兵。嗱，我有 challenge 過，即係 critical 嘅角度嚇。喂，要落嚟嘅軍隊幾快啊？可以？ 英美之心亡我不死，即係驚咧就驚咧就依一個咁嘅所謂嘅香港軍營。 高鐵運兵啊！ 哦，快好多。如果你鐵路直隊落， 飛機快唔快啊，大佬？ 唔係，仲有一樣嘢。 降落傘得唔得啊，大哥？ 嗰陣時降，大佬降落傘死亡率好高嘅，大佬。 除咗運兵咧，仲有一 個係又係食解放軍 嘅，講過嘅。就係嗰班咁嘅所謂嘅國內嗰啲嘅攞官啊，落嚟香港啊，你喺呢一個係啊，咁啊可以已經可以喺嗰度。 同埋我覺得未，仲有係部門利益，即係話呢個即係 搭飛機啊，超 即係交通部 中鐵機咪一樣搭你咯。 中鐵建呢啲公司啊，呢啲大型國企嘅利益，我覺得係 啊， 所以 that's why 嗰個成本咁高，因為佢懟到去市中心啊嘛。九龍的市中心嘛，所以它每一公里的建造成本是全世界最貴的，這個是必然的，因為你在一個等於你掘條高鐵入去紐約市中心曼克頓那裡嘛，所以你問題就是這樣，我就是說你原來香港人付出不要說錢了，包括割地兩檢，包括這個 喪權辱國， 是的，最後尾原來你發覺 用什麼國，你說什麼你 你香港國起 根本上你連接駁高鐵網這件事你都不行，所以今天林鄭就停了，你看到他就說怎樣都要搞定這個售票問題， 是售票問題， 是因為你現在發覺原來喂你當日 sell 就是說不是為了那十多二十分鐘然後可以接駁全國，我就想想那就是在香港 接駁不到全國 買飛的時候，譬如我要我不是去南站了，我不是去廣州，我今天去貴陽， 我想著本來想著 我想著就我買飛在香港買飛去貴陽，可以雖然去到廣州再轉一程， 你不知道我 但要貴最少100元。現在講的講法是什麼呢？100元你 還有你分開兩個售票系統， 是啊，兩個售票系統， 你只可以買到香港去廣州， 然後你要買廣州去貴陽呢，就要另外一個售票系統。 所以 大家幾分彈你諗 下。我喺度思考緊，純粹唔好從政治嘅角度，唔好諗住係反共嘅角度去諗呢個高鐵嘅問題嘅時候咧，就喺度諗你要快搭飛機，要享受一下人生，慢慢係即係沿途經過咪搭一般嘅火車，都電氣化火車都好快嘅啦。你搞即係唔湯唔水嘅嘢，做乜鬼嘢咧？高鐵 嗱，仲有一樣，我 你又唔係去到日本仔嘅子彈火車。是 不是？仲有一樣嘢，土伯要真係要補充。而家目前高鐵裏面咧，有關行李嗰、那個規限係好犀利嘅。 好嚴格 噶，係啊，好嚴格。你而家可以喺飛機啊，而家唔知 啊， 你又問得好。 因為點解咧？搭頭等同商務卡經濟， 而家 係 唔知 㗎嘛。 而家係好多嘢唔知啊。而家問題就係話你要過呢一個所謂一地兩檢咧，但係裏面仲有好多 information 唔知。你淨係知道而家高鐵裏面有關嗰個嘅行李嗰個嘅規限咧，係好犀利嘅。 嗯， 然後跟住你話，喂，我可唔可以加錢？然後跟住可以擴大？唔、知，答唔到你字。 嗯， 但係你 exactly 回答你的問題就係、是，我何不唔搭飛機咧？係 咯， 如果去遠程嘅，我何不唔搭飛機？ 我貴州點解唔搭飛機？ 係咯。 仲平添啊！ 冇錯， 嗰陣時候計條數就咁嘅，即係你話就算你去台北，我哋成日都去噶啦，即係個半鐘到或者一個鐘頭九個字最多。 你懟去市中心啊嘛，你諗住。 同埋你諗住， 唔使喺機場 transit 等時間啊嘛。 第一，我成個 check in 嘅時間，我起碼預個零鐘頭。 你唔使好似去赤鱲角機場咁啊。 除非你住喺呢個大嶼山附近嘅啫，otherwise 你基本上都係前前後後係嘥咗四五個鐘就去台北啊，你先正式到達到個酒店噶嘛。所以你高鐵某程度上，即係我哋唔係用反共嘅思維嘅話，從實際呢一個嘅物流嘅角度係啱嘅。 咩嗱？大問題。 本來嚇。 問題就係咁。 啲錢都使得值嘅。 你直隊東站都仲好啲，你而家喺南站喺番禺，番禺入去天河，你仲要搞多一個鐘喎，大佬啊！ 嗱，雖然我就對呢啲地理冇乜概念，但係我相信你 好清楚，因為我 半個鐘 我媽鄉下係番禺。 咁你同坐直通車有咩分別啊？直通車兩個鐘。 嗱，如果你講去廣州咧， 係咩？ 廣州東站兩個鐘， 咪頭先阿細良所講嘅去廣州啦。咁我就當你高鐵就唔係淨係為咗廣州啦，當你唔係為咗廣州啦。 上海咧， 唔係上海都好似有有叫可以埋喺香港買飛。我而家想講嘅一樣嘢就係話，喂，你而家咁粗疏地，你而家咁急迫要香港立法會要通過呢一個咁嘅高鐵呢一樣嘢嘅撥款。個問題呢一度就係你有咁多嘢，原來都未清楚呢個係一個乜嘢嘅 practice？ 對我哋香港嚟講， 個政治任務啊嘛， 係啊，你就係政治任務咯。但係呢一個咪反乜？從呢一個嘅所謂高鐵呢、這個呢件事咧，你反映出香港嗰個嘅本身嗰個嘅獨立性嗰個削弱到一個咩程度咯？你而家就連田北辰都講噶。田北辰都講，喂，我一千億唔係嘛？你叫我一千億撥款嚟攞買個咁嘅 配菜， 配菜啊？ 配菜 啊？唔係，所以你以前喺英國殖民地留下落嚟嘅行政嗰個所謂嘅程序公義，甚至乎即係呢個程序嘅理性咧，從高鐵呢件事裏邊咪可以已經係消失殆盡咯。 唔係你睇到阿葉劉淑儀主點樣主持個會議咯？你睇到點樣主持會議咯？ 國家政治任務。喂，如果你話我。本來我諗住有個即係期望嘅橫掂，即係最近又俾翻回鄉卡，我諗住拉薩咁樣，咁啊拉薩肯定冇得去啦，搭高鐵係嘛？ 得去到車成都再轉咯，廣州都有車去拉薩嘅， 係嘛？喂咁我哋俾咁多錢去起呢樣嘢，第一經濟上不合乎成本效益，第二就係、是、喂原來益都係益你所謂嘅嗰啲內地嚟嘅地產商， 佢上邊落嚟咯， 係嘛？你又要睇喂老實講。體現咩主權啊？香港回歸咗21年啦，阿哥到今日為止， 使乜 仲唔係你咩個主權？你都話曬事啦，何君瑤都可以做咯，立法會議員林鄭月娥可以做咯，行政長官 對佢嚟講就覺得成日都有人揞住啊嘛， 我真係唔好講。 唔係，但係我覺得主權都係次要，我覺得呢度係假嘅。我覺得共產黨乜嘢都係假，最重要係利益。 係， 而嗰個利益唔係習近平個人嘅利益， 係 而係嗰啲部門啊。交通部啊、鐵路部啊嗰啲部門嘅利益， 記得利益集 係啦。呢、這個集團就設計咗一條咁嘅高鐵，就逼香港食。跟住你諗下啦，喂，大佬個票務營運，你諗下係幾多利益啊？ 嗯， 佢點會俾你香港嘅票務系統可以買到去終點站呢？ 嗯， 係咪佢$100手續費，大佬你諗下幾多錢啊？ 嗯， 一條友一日幾多人次，大佬你唔係淨係嘢嘢都去上海、北京噶嘛？ 有好多人嗰啲旅客。 你而家咧咁講咧，佢哋嘅意思係咁啦。哦，咁你都可以咩嘅？你上到去廣州之後買咯。 喂，點咁啊？起嚟做乜？ 喂，咁網上 你上去廣州嗰度嗱，到底落車，落車再買排隊。 但係你點解唔整個 apps 啊？ 呢啲咪就係話嗰個利益嘅分配問題。 嗱 ，apps 得大陸都可以，不過如果你香港人咧，你要實名制，你要有一個內地嘅電話。 咁大鑊？ 係啊，因為實名制，你仲有一個內地電話，你先至可以喺網上邊去買到。譬如我由廣州去貴陽嗰程， 嗯， 如果唔係嘅話，你企喺度，冇住佢咁講咯，落車喺廣州落車再買。 嗯， 咁你諗下，咁即係我成日都話，喂，即係越嚟越多啲咁嘅荒誕嘢，係嘛？仲死撐而家，就話係四十，仲係講緊48分鐘。 世紀大騙局，我覺得。 阿西良剛才你講的例子，我有一個親身的體驗，我真的想，因為我想聽，不是想學普通話，而是我有一個財務和會計的課程，我想聽大陸那些人怎麼說。那我就怎樣呢？就是enroll完之後，我給極錢我都給不到，我甚至乎裝了那個叫什麼？ 支付寶。 支付寶，香港支付寶原來是不通大陸的，他又不收我信用。 香港支付寶好像是和記營運的，好像是。 唉，我真係大鑊。咁最後點咧？就揾一個朋友，即係佢有內地銀行户口，你幫我轉1200人仔過去。喂，原來你係咁唔方便嘅，你話同呢同世界接軌？喂，大佬，我連想俾錢你，我買你嘅 service 我都買唔到。 我就話啦，香港人又唔係個個都有大陸號碼咧。如果唔係，你買唔到飛嘅噃。 我亦都試過，我因為有啲工作需要咧，我叫個同事，我因為我自己唔敢登記啊。 嗯， 我話你譬如我出個一卡兩號啦，佢話唔得喎，出一卡兩號嘅話咧，又要咩 passport 啊，或身份證啊，要登記實名噶咁樣嚇。我咁嚴重，大佬香港隨時整嗰張卡俾你嘅噃。 我講我經驗俾你聽啊，我咧就最近咧就好鬼中意聽嗰個得到嗰個 app 嘅，得到個 app 即係嗰個羅盤子啊，即係邏輯思維嗰條友。但係問題喺邊一度咧？就係話佢。如果我要聽佢其他嘅嘢，要付費嘅嘢，要俾錢嘅嘢， 俾唔到。 我願意俾錢，我願意俾錢，我俾唔到啊！ 我同意， 我俾唔到啊，大佬！ 我搞咗好耐，你唔知啊？我搞咗好耐，我想俾錢你， 但我俾唔到。 嗱，後屘我諗過，其實佢成個咁樣嘅，即係一係就內地嘅支付寶，一係就內地嘅銀行轉數，其實佢係一個社會控制嚟㗎嘛。 啊，梗係啦， 佢要喺上面有個户口咯， 佢要 trace 到所有嘅嘢， 係嘛？即 因為嗰個佢有一個 social credit 嘅 system 喺度， 所以咧阿里巴巴你無論點乜佢都好，即係淘寶啊，喂佢起碼我哋都用到香港嘅信用卡嚟找數啊，大哥我都買到嘢啊。喂，原來內地咧有好多嗰啲咁樣嘅 products 同埋 services 咧，係我哋想俾錢啊，想醒你都醒唔到。 因為佢而家咧，佢要最重要係實名制所有嘅嘢，包括高鐵嗰個賣票啊。點解一定要控制喺內地手上邊？ 知你走去邊啊嘛？ 你 而家去廁所？ 我頭先 佢休息嗰陣時冇去啊。 去廁所。 哎呀，白你真係，阿取白你真係 首次。 呢啲第日咧就會成為一個記錄噶啦。 係第一個做節目期間去屙尿嘅人。 喂，你系咪爆石噶、啊、你，大佬？ 咁咧嗱，呢个就系咧，你发觉原来成千亿搞，跟住仲要搞埋各地拨呢个一地两检，然后跟住就俾大陆嘅人嚟香港执法，仲要喺市中心里边画一个咁嘅所谓租借一个咁嘅区俾佢哋执法。好啦，搞完一大轮，拗完一大轮，初又话我哋点样俾人边缘化，点样接驳全国嘅网络，钱都唔再讲。即係我就係話你永遠都係走數嘅啲嘢，你叫人點信你咧？係咪你最終發覺喂，淨係賣票咁簡單嘅嘢？喂，頂你原來就嚟通車到第三季，今年第三季通車嘅咯噃， 都搞上一鑊粥。 而家試緊車嘅咯噃，已經喺度，原來仲未傾得掂啊！原來係 嗱，我唔係好似啲本土派咁咧，懷緬即係殖民地嘅年代。我哋殖民地嘅時代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大工程嘅。我哋嘅人生經驗裏邊就係港鐵啦，即係我哋以前叫嘅地鐵啦，係咪？邊度搞到咁彎㗎？甚至乎嗰陣時候話超支嚇，即係使曬香港人嘅錢嘅新機場嘅工程， 我哋都嘈得好緊要噶啦，都唔會搞 冇超支啊！最後尾新工程係 underspend 嘅，係機場係啊，十大核心工程 underspend 嘅。 喂，但係今時今日你睇到無論高鐵又好，嗰個咩港珠澳大橋又好，一係就甩碌，真係甩碌啊！即係好似話咩螺絲定係 叫做路軌離車碌離開咗路軌，係 車碌離開咗路軌，屌大佬！是吗？一系就是前面那个咩防波堤是搞到一劈嘢。 那个设计来的。是这样特登摆开晒去的。 我到今天都不信。即我其实我真的不想好像即是本土派这样用。因为我很痛恨老共。所以呢我想去衰即好像不想去拿奥运冠军这样去思考他这些工程。因为这些东西老实说是专业的范畴。我哋根本係唔識評論嗰啲工程啊，咁係我哋得兩個重點嘅啫。一係咪真係有經濟效益先？係咪有安全先？呢啲係我哋最重要的。 但你好簡單， 我哋香港人咧做一樣嘢 concern 嘅，因為點解咧？今次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就嚟緊通車咧、有一樣嘢好多人好 concern， 唔係有一樣嘢唔知嘅。今日新聞報道講咧就話，原來佢會搞好多嗰啲咩團啊。然後跟住咧就喺個車上面好，喺個海上面好，就會咧就跟擺好多旅行團。而有啲旅行團咧就會經過嗰個港珠澳大橋下低個區域咧，就會騷擾到嗰啲嘅 海團。 嗱呢啲嘢咧，嗱我哋香港人 concern 係咩咧？我哋香港人單，我哋會 concern 埋嗰個環保與嗰個嘅生態環境嘅。 嗯， 嗱呢啲咧就中國咧就唔 concern 嘅。 你 doesn't care。 嗱，你呢種嘅融合咧，亦都會帶嚟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話，除咗嗰啲經濟效益，我哋會 concern 之外，仲有喂，我都 concern 嗰班嘅白海豚，究竟佢會唔會個環境會受到影響？ 我諗啊，你而家 concern 白海豚，遲啲就 concern 自己啦。即係白海豚你都顧唔到，你諗下 啊， 點解啊7689會咁兇狠出嚟劈呢個盧峯嘅《蘋果日報》？ 嗯， 因為佢係大灣區區長嘛。而呢個規劃六月初就出台啦， 嗯， 係配合港珠澳大橋落成。 哦， 好啦，你諗下啦，呢、這個一小時生活圈唔係淨係我哋翻去噶嘛？ 嗯， 一小時生活圈包括埋佛山啊、惠州啊、東莞啊、中山啊嗰啲友仔落嚟噶嘛？ 嗯， 好啦，咁落嚟嘅話，你點可能就係話淨係我哋可以揸車上去，而唔可以容許佢哋揸車經過港珠澳大橋落嚟咧？ 嗯。 咁就 雙向嘅， 唔成一小時生活圈嘅咯。如果係咁，即係話你香港人每一個人都要諗下啦，你要接受同呢啲人一齊成為你嘅鄰居，住喺你隔離，同你一齊生活。 原本我冇乜所謂， 同你一齊逼車，同你一齊食麥當勞， 冇乜所謂嘅。 原本啊， 佢會預計有好多靚女落嚟噶嘛。 原本我覺得冇乜所謂， 梗係唔會啦。 但係你頭先我想講嘅重點係在於咩咧？即係其實老共甚至乎特區政府都好反省下啦。即係你一個一個工程咧，無論第三跑道又好，即係高鐵又好，甚至乎港珠澳都好咧，香港人不斷咁樣挑戰咧，其實我哋都係唔識嘅。即係從我哋啲基本嘅邏輯嘅角度去挑戰，其實係對你不信任。 嗯， 是對你的政權的不信任的一個體現嚟噶嘛， 同埋你不信老共啊嘛，因為覺得他哋的體制是 corrupt 噶嘛， 啱、嗯。 所以你話工程我哋唔識，當然我哋唔識啦。問題就係你一個 corrupt 的制度裏面，你是工程專家幾叻都好，你做的嘢出嚟，我哋一定是會用最即係最挑剔的角度去看你嘅，因為你本身你的制度是 corrupt 噶嘛。 因為點解咧？嗱，呢一個就連習近平 都承認噶。制度性貪污、系統性貪污， 你習近平落咗一個本來今時今日連啊呢個我哋嘅立法會嗰個嘅科技界嘅代表啊 莫乃光 都讚好嘅一樣嘢，係冇錯。你如果就咁平情而論，喂，中央有錢直接落嚟啊，落香港資助香港科研，點會唔係壞唔係好事咧？ 正啦、 啊，嗱，但係由於你而家。整個中共的體制呢是令到我們真的會想多了。想多了什麼呢？除了你 的文宣當中包括了一定要愛港愛國啦，即你要如果支持撥即是獲得我撥款的話，你要 愛港愛國。 總之一句，你那些肉麻當有趣的東西加上去。 喂，那我怎知道你這個資助究竟是不是一個政治任務呢？又 政治項目。 政治項目呢、 嗯 啊、因為為什麼你現在什麼東西都是政治，你成日讲香港泛政治化，边个搞到香港泛政治化？ 冇错， 你而家所有嘅嘢，我哋如果你话我哋香港人戴住有色眼镜去睇，你要知道个来源喺边一度咧？ 喂，以前老实讲，你问我哋都即系，就算系政治人物都好啦，即系参与社会运动都好啦，都羞于去评论呢啲嘢啦，因为我真系唔识噶嘛。 哦，而家唔使啊，而家 唔使噶 ，general knowledge 得噶啦。 唔系，因为好简单嘛，你有前科嘛，我成日都话。喂，大陸咁多豆腐渣工程，高鐵追尾，跟住就地掩埋，你唔恐怖係嘛？喂，我哋每一次外國卸開自己個心口，俾人睇到自己啲衰嘢，其實佢個目的係建立翻人哋對個制度嘅信任啊嘛。每一次呢啲調查報告、獨立調查委員會出嚟，係啊，係會丙到嗰啲有七彩，但係你大家都會信翻個制度啊嘛，因為調查完之後，你係會改正啊嘛。官龍樓塌嚟之後。英国佬做了个报告，然后呢个土木工程处同埋呢个拓展处系会跟住个报告建议，系每年走去收集啲斜坡噶嘛，所以你咪见到好耐冇再有斜坡塌嚟咯。 兰桂坊都系啦，我哋 人潮控制、 人流管制啊嘛。你入去呢个维园，你谂下呢边就系要入，嗰边就系出。喂，咁其实我哋系有一个本来香港系一个自我修正嘅机制喺度， 一路都系。 即系虽然 呢个英式管治嘅精神。但問題你中共就唔係，你又覺得汶川地震，我一氣開嗰啲咁樣嘅豆腐渣工程，就令到個黨國俾人挑戰，所以乜 Q 嘢都就地掩埋，撳咗落去，屍體都就地掩埋。 嗱，我哋以前僆仔讀書嘅時候，評論呢個港英嘅殖民地嘅管治，就話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即係佢冇一個 vision 喺度。記唔記得？ 我記得，記得。 但係佢有一個自我修正嘅機制，在於咩咧？我發生問題嘅時候，我係認真處理嘅，包括你講。這個蘭桂坊事件， 官龍樓塌 落，官龍樓，包括 嘉 利 大 火、 沙士 都唔算係阿董先搞到咁彎嘅啫，因為沙士係 唔係沙士都有三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係。 OK， 喂，呢、這個咁嘅機制係在於咩咧？即係我哋冇一個軟件去睇到啲問題，因為確實未來嘅嘢我哋好難估嘅，所以我哋不能夠預測。但係當發生問題嘅時候，我哋係會認真處理。同埋係即係唔會係 learn nothing forgotten nothing 嘅。喂，呢個先係一個文明同埋進步社會嘅基本條件嚟㗎嘛。 我就話你而家一千億超支，你一 question 嘅話就話你唔愛國。你喺立法會財委會追問，跟住就直情係要 vote 啦，跟住就拉你出去揾啲保安拉你出去。你一反抗又話襲擊啲保安。所以我就話你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喂，香港從來冇試過有史以嚟150多年是冇試過一個公務工程的超支的去到天文數字。你不要話論證那種嘅粗疏，那種嘅所謂經濟效益，那種粗疏，淨係工程的超支啊，邊個孭飛你諗啊？係冇人孭飛嘅喎。 同埋我不知道佢哋點樣簽。 到而家個連個售票系統都未傾妥。 嗱，喂，工程咧又遲起到，你本來應承我可能是2017年嘅，大佬而家都2018。跟住我仲要泵水俾你，唔係我真係唔知嗰陣時候你喺政府部門嗰度簽嗰啲工程合約， 成件事嘅嗰個嘅荒誕程度去到咩咧？就話由起初你話俾我聽，高鐵工程係點樣幫我慳時間？係啊，慳錢慳時間諸如此類啦，你慳翻嗰啲飛機費啊諸如此類，由過去到而家。你又睇到喂唔係喎， 全部都唔兑現嘅， 兑現喎、哦。好啦，冇慳時間冇慳錢之餘，又跟住第三。就喺、是、呢個一地兩檢嗰個嘅議案當中，然後跟住有議員提出有關一啲嘅即係審核嘅一啲嘅要求 ，which 係非常之合理，而亦都係符合嗰個議事規則嘅。然後跟住你就睇到嗰個嘅主席葉劉淑儀點樣完全違反過去我哋嘅立法會嘅操作，然後跟住匆匆地。去即係又要求嗰啲嘅保安人員嚟去拉啊，去鎖啊嗰班嘅立法會議員。 我 然後跟住仲有呢個過程當中，呢一班我而家好懷疑你呢班所謂嘅保安，夠我而家真係有合理懷疑。 以前 係 警察嚟 嘅， 我懷疑。 你哋呢一班嘅保安究竟當你跌倒嘅時候，你係咪真係跌倒？嗱，我而家懷疑係咩啊？而家我哋 做戲啦， 插水啊！去到插水啊！ 插水啊！ 去到插水啊！ 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你啱講咗啲即係你話立法會通過個過程裏邊點樣粗暴咧？就是、以前我真係唔係想講舊事，喂，做場好嘅戲出嚟啦！即係點都有個所謂 曾玉 做 长 show， 曾玉成咁咯。 唔系，佢而家唔介意核突啊！ 喂， 你听， 我哋系唔够票，我都俾足够时间 你做翻个 反对， 系咯， 俾够时间你去即系泄一泄气啊！ 你系咪你都过噶啦？ 佢而家根本唔介意你核突，嗰啲流言流言核突，佢使乜介意你嗰、那个？你啲觀感啫，佢而家去到個地步。 而家最衰就係連保安都配合啊嘛。 喂，夾定㗎啦，根本。 我俾你拖多兩三個。 我懷疑大部分都係前警務人員嚟嘅。 我俾你拖多一個立法會會期，俾你香港人泄泄道氣，就覺得啊，香港一國兩制，我哋嘅立法機關雖然係少數，都仲有反對嘅聲音。 佢調翻轉諗啊，咁樣嘅話就損害一國嘅權威啊嘛！呢啲牽涉到跨境嘅嘢嗰陣時， 所以點解曾玉成冇運行？ 因為你尊重香港嘅制度同埋文明呢一面咧，喺佢眼中反而唔係好嘢嚟嘅。 嗱， 因為佢中意重口味，中意 SM， 然後你就話誒、哎、談下情先啦，攞杯紅酒朗下朗下先啦咁樣。佢唔係啊，佢一賣嚟就要賣啦，賣牙噶啦嘛，所以咪啱葉劉呢啲咯，重口味。所以你咪啱何君瑶啊、袁秋啊呢啲咯，你成条线落嚟噶，你问我呢样嘢系。 我翻翻去头先嗰个观点咧，即系讲啲建制派劣币驱逐良币呢嘢就系咁。喂，如果我做建制派叻嘅建制派，我唔敢，我唔敢讲自己叻啦吓，就系、是、你起码要揾一条友系要兜得到先得噶， 唔使兜。 你搬龙门，喂我喂嗱，如果我 from day one 我已经支持起高铁嘅，喂而家你发生咁多虾碌嘢又甩碌又成，我都唔使兜啊，大哥。又超支係嘛？又離個咩碌離開咗路軌， 唔使兜啊！而 喺賣票嘅過程裏邊又係咁。喂，我點同你做建制派啊，大哥？我點同你頂啊？ 冇所謂噶，你頂唔頂唔緊要。選舉我中聯辦佈局，邊個人出選邊個區我話事。 嗯。 邊個人排第一我話事。 嗯。 票我 deliver 俾你，唔夠我仲夠俾你。 OK。 在咁嘅情況底下，先至助長咗何君瑤呢種咁嘅情況啊嘛。 嗯， 如果唔係嘅話，你陳家沛憑乜嘢出嚟選啊？上一次，點解民建聯會俾票你啊？ 佢講咗咩英文字啊 ？Competitiveness。 competitive 邊人讀得你咁好啊 ？Competitive 講唔到出嚟啊，係啊。 Competitivity， 咦，你都食係難讀嘅呢個字，認真。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直情係共產黨自講所衍生嘅問題嚟㗎啦，已經係。 喂，但係而家佢嚟緊下一屆嘅九龍西補選，佢係話嚟喎。 九龍西定港島啊？ 九龍西。 劉小麗嗰位係嘛？係啊，唔係去港島，諗住許志峰啊嘛。 哦，許志峰個位啊。哦， 又嚟 又嚟喎、啊！ 許志峰會唔會有事先？話時話真係 好難講、啊， 應該就唔夠票嘅。問題就係民主黨就一定要出席，坐喺度投反對票。你問我， 我哋一直咧都好少講啊。其實我覺得咧，許志峰呢單嘢，你睇到成個檢控過程當中，你都係 政治檢控嚟， 四罪齊控， 政治檢控嚟嘅， 四罪齊控。喂，咩意思咁大件事啊？ 偷泄係嘛？ 攞張紙。刑事毀壞， 你有冇試過？我就試過啦，我啊試過報警喺個喺車上面報警，我話有人話而家揼我喎，跟住佢話你而家有冇即時危險啊？我話佢就未喐手，跟住咧，其實我就喺車上面一個巴士上面咧一個嘅所謂嘅叫直通巴士咁樣過去旺角站，跟住咧去到旺角嗰陣時候，去到旺角落站嘅時候點咧？啲警察就話點啊？有冇受傷啊？咁樣我話冇受傷啊。好受傷咁， 算啦，告咩啊咁啊！ 警察不嬲做嘢係咁樣樣嘅， 大部分都係， 大部分都係咁樣。 我人生嘅經驗， 你而家阿許志峰嗰單嘢搶手機，你要控佢四條罪， 政治檢控， 有乜嘢咁大件事啊？老實咁講， 所以咧，我覺得最大家好容易睇得到嘅奇怪一樣嘢就係、是、以前啊，話曬你都係立法會議員啊，打電話俾你咪得咯。使唔使朝頭早七八點鐘去你 阿 媽屋企嘅屯門？係啊， 基本上成個行動係一個政治嘅 move 嚟， 係啊 ，political move。 我又唔見你嗰陣時立案之後，呢、這個何君瑤，你又試下咁樣 殺無赦嗰單嘢，高調朝頭早， 你高調地去踏佢翻去警署嗰度接受調查， 佢唔會 收我打，我話俾你聽，唔使諗啊呢啲嘢。一當時我已經判斷已經係你見到建制派嘅陣勢。所以我就話民主黨自己戇 QQ 就係咁嘅原因。你一睇對家點樣 move， 你已經知道後面係咩料啦。自己仲要踩只腳落去，仲話唔投票，仲話到時會表示自己咩？大佬 話你高二咩？高情操咩？真係 我見到即係諗起你咁講咧，就係呢個劉慧卿咧，都真係小三小餐死嘅大佬。 佢最近冇乜出聲啦都。唔係嗱，我啊講啦， 即係你咁嘅水平嘅人，仲話我選親立法會都贏嘅，未輸過。 喂，大佬，佢再選啦嗱，佢臨尾嗰鑊已經就嚟輸噶啦。 即係你諗下香港嘅政治人物，唔好就話我哋批評建制，一個劉慧卿。已經是香港反對派的人版，我自愧不如啦，唔夠劉慶叻啦，我渣佢好多添啦， 咁謙啊，突然間， 你仲驚佢添？但係 劉慧卿咁喺許智峯嘅問題嘅表現， 係 政治智慧冇，對黨嘅忠誠冇，對問題包括政策問題嘅 judgement 冇， 其實 我唔知喺呢個節目我有冇講過未？ 佢只不 過我話許智峯嗰單嘢同女權有乜關係啊？ 有我哋都講啦，同女人冇關係嘅，即係嗰個 我唔知有冇講過。 有，我哋講過就話，無論嗰個係男定女咧，其實許智峯都係會搶手機。 佢同呢個女性主義有乜關係啊？使唔使上大台？ 就呢個係上綱上線，所以你話對自己黨友上綱上線咧就不尋常。你問我，即係話如果你話我出嚟話佢戇居乜都好咧，呢、這個就。為了自己的道德形象， 戇居是正常。 但你上綱上線去到話用女性的角度去呢個咩去講嘅話咧，嗰、那個就係即係扣帽子嘅啦。我覺得，所以但係算啦，我話俾你聽呢啲，即係冇得估嘅。我覺得有人就話佢想恨做官，我都好難 proof。我覺得 呢、這個好似係長毛講 嚇， 飲醉嘅時候。 但係可能亦都係因為佢自己有道德潔癖，覺得自己嘅道德形象可以喺呢個時候咧。發光發熱亦都有可能。 嗱，我真係唔係性別歧視，佢同黃碧雲嘅反應咧，我就覺得佢哋嗰啲咩新女性主義嗰啲嘢上頭。但係基本上嗰樣嘢咧，簡單講就係 irrelevant 嘅。許智峯係唔係都搶㗎啦？如果佢要議會抗爭， 佢個性別無關咯，即係等於你喺美國裏面風涉及黑人嘅時候，就會上綱上線去到呢個 就係 歧視咯。 呢啲咪就係膠咯，我成日都話。但係你結果你一睇。大口狗啊！嗰扎友衝出嚟嗰個情況，你已經好收啦。第二日再打多一拳，你明唔明啊？第二日再出多一拳啊嘛！所以我就話呢啲唔係。 甚至乎我聽到啊，我聽嘅啫，唔知啱唔啱啫。佢啲內部啲大佬咧都阿興姐好停啊！ 我哋 因為點解呢啲反撲啊？係孖埋民成個民主黨啊嘛！ 已經有反撲了嘛？ 其實咧，我嘅客觀嘅評論就係、是，其實佢幫咗許智峯。 係。 劉慧卿係許智峯嘅恩人嚟嘅。 係。 如果唔係咧，所有人咧都喺度孖緊呢個許智峯做啲戇居嘅嘢，做啲唔禮貌嘅行為，唔配合議員嘅身份。係。後期就覺得，喂，興姐使唔使高咁花啊，大佬？ 但係佢個出發點就唔係幫佢嘅。 佢出發點？ 我唔信佢又係 gender 去幫 佢。佢擺老烏嘅啫，其實自己頂入網嘅啫。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咧就下个礼拜你唔喺香港系嘛？ 再下个礼拜唔喺香港， 再下个礼拜都唔喺度。 六月见， 好啦， 好， 拜拜， 啊，拜拜。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华。